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词霸，各位同学，词霸们走起来。上来以后就有位同学在聊天室当中说，老师开讲。好，开讲，现在马上开讲。 嗯， 哎，上一周咱们休息了啊。这周呢咱们继续回来说一说啊，这有两大重要任务。第一呢，把那 C 字头的两个最后的前缀给它迅速的讲完，然后我们今天就正式进入到 D 字头的前缀了。这 D 字头的前缀啊，哎，我发现都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特色，含义啊非常纯粹啊，非常统一。 嗯， 就是呢和什么相反， 对， 和什么逆向， 哎，或者是往下走， 哎，或者就是它对抗。 嗯，没错，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所以很有特色，辨识度很高，是不是？ 对对，就是它的这种画面感还特别强。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整个这一节课，包括 C 字头的最后两个词，最后两个前缀， 嗯， 和 D 字头我们要讲的这个首当其冲的这个 DE 的这个大前缀啊， 嗯， 全都是这种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有点那个承前启后，前浪推后浪的感觉。 哎， 这个 C 字母最后您看讲的这感觉吧，它跟 D 开头的这个哎差不多， 有点相似。所以啊叫做不走寻常路， 说的太好了。 好，我们马上来看一看啊，这个 C 字头呢还有两个小前缀。第一个呢是 CONTRA。 那如果朋友们呢小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啊，咱们都说吧，就那魂斗罗，对吧哈，大家就可以看到那魂斗罗这个就画面刚开始的时候噔噔噔噔噔，然后呢就有两个人，那底下写的就是这个词根，就是 CONTRA 啊，表示的意思就是相反。 哦哟，你看看傅妈呀，这个连我们小时候的游戏里面都已经植入了前缀。 哎呦，您这词儿用的真好，植入啊。当然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否真的给你植入这个学习的知识哈。至少我们知道那魂斗罗的游戏大家都知道，那不就是正义反抗邪恶嘛，对吧？ 哎 哎，所以对抗那就是跟他反着做斗争。所以他用的这个 CONTRA, 你看特别清晰明了。 斗是什么意思嘛？ 嗯， 打斗嘛，俗称打架。 哎，对，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一个打架游戏， 是， 就是它必须有双方啊在对抗的。 哎，对， 是吧？这个 contra 呢，就是有浓浓的这种意思，斗。 对，但我们说的文雅一点呢，就是反对。相反、 哎、反对和相反、 哎、说白了就是斗。 对，您看这些词语啊，您别看前面我们讲的什么 come, core, 它是一种正向的词，表示共同啊，加强啊，合作呀。 嗯， 但是有和它就有不和。 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哎、 有正呢它就有反，对不对？ 您说的太对了。 有顺呢它就有逆。 嗯，有捧哏呢就有逗哏的呗。 有黑呢它就有白。 哎，好好。 对吧，方向它还有南北呢，还有东西呢，还有上下呢。嗯， 您口才真好。 是不是？所以它不可能只有一面，它必须得有两面。嗯， 你看这个啊，对抗来了，反对来了。 嗯，所以今天呢，主要哈给您讲的这些词儿，看着都挺长的，挺难的。不过您只要看到原来这个里面啊，你说那个词儿真的蛮长的，可是它的这个 CONTRA， 大家可以发现，就这个词根就占了六个字母。所以遇到那么长的词你也不用再害怕了，词根就占了半壁江山，那不就很简单了吗？ 您看有的词语啊，又前面就是一个 contra， 先拎出来再说，大概其你就知道这个词它有一个反对的意思了。 对， 是不是？ 嗯， 完了后面再猜呗啊。 哎，对，没错没错，再分析啊。 您看这生活中吧， 嗯， 有的人呢他什么事儿他都说是 啊， 有的人什么他都说不， 哎，那叫什么杠精嘛？ 现在的 啊， 现在流行的杠精 是不是 啊？ 流行语。 哎呦，我跟您说吧，最近哈，我啊跟这个网上的同学老聊天，学了好多这种流行语，这杠精就我刚学的。 对对，嗯，就这个意思啊。有的人他什么他都说可以，好的，没问题。 嗯 啊，这是什么？可以，好的，没问题，佛系哈， 啊，佛系。对对对， 有的他就是，哎，你这不对， 嗯， 就得 你说什么都不对， 都给你反驳 啊， 嗯，这就是杠精。 哎，所以我们这个 C O N T R A 呢，你也可以给它写上，它还有意思，就叫杠精。 好，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出场的单词叫做 contrary。 Contrary 这个词呢看着好像挺陌生的，不过朋友们您发现哈， CONTRA 已经给您写好了，然后后面是不是一个 RY 结尾啊？ RY 是个什么意思？ 哎，这个咱以前讲过了，这就是一个后缀，它可以作为形容词后缀，表示的是具有什么性质的， 具有什么性质的 啊。那我们再来分析这个单词 contrary， 您看看这不就是具有一种你说什么我都跟你反着说的相反的性质吗？ 哦，所以就是一个相反加上的，相反的，相对立的。 对，就这个意思。 好，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词生活中用的多不多呢？我们来看看，用的挺多的。 嗯， 它的本意就是 contrary to something， 与什么相反，也就是different from something, against something。 一个呢是跟什么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更加露骨一些，就是与什么是针锋相对的， 针锋相对的。 嗯， 我们平时说完全相反的建议 contrary advice。 你看完全的相反的建议，还有比如说完全相反的观点 contrary opinions。 这个 opinions，哎，就是我们说的意见，对不对？ 风马牛不相及。 哎，第三个呢是完全相反的论点 ，contrary arguments。 大家在去写这种批判性写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写清楚，那两方面一定是相反的，对不对？ 哎，您看， 嗯， 有很多普遍的看法，我们叫做 popular belief 啊，普遍的看法。 嗯， 哎，我就是跟这普遍的看法相反。 哟，那怎么说呢？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啊，我们说知道 popular belief 还可以等于 general belief 啊，就是这个普遍的一些想法。 哎， 那我想问问大家哈，与普遍的这个看法相反，那它后面说的是普遍的看法还是不普遍的看法？ 当然是那种相反的看法啦。 对，那咱们给个例句吧。 哎，与普遍的看法相反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许多猫呢不喜欢喝牛奶 ，many cats dislike milk。 好， 哟， 啊，原来猫不喜欢喝牛奶。 哦哟，常识看法都觉得说猫咪还爱喝牛奶啊。 对，我们对它好，给它喝点奶。 这不是这个逻辑哈，啊，就是说他喜欢喝牛奶，他喜欢喝牛奶， 喜欢，对对对。 哎，那小猫咪是吧？从小你得给他喝点牛奶什么的。 哎，就是啊。 其实猫咪不喜欢喝牛奶，他喜欢喝什么呀？他喜欢喝羊奶。 哦，是吗？ 哎，小猫咪要用羊奶粉来兑好了去喂。 哦，长知识了啊！ 对 啊。好，那大家知道吗？这个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就是我们四六级考试当中的一个阅读点。 好， 先请大家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里面一个语法结构啊。韩刚老师给大家讲过，这里不能写成 contrary to the popular belief， 因为形容词的前面不能加定冠词 the， 嗯， 而且它也不是特指。第二个，大家看这个例句，说与普遍看法相反，许多猫这个不爱喝牛奶。那么刚才我们就给大家分析了，这个里面他说的就不是普遍的看法。然后我们的阅读当中经常问你的就是普遍的看法以为是什么， 他要让你倒一下。 对，像之前呢有一套真题是这么说的，说呀与普遍的看法相反， 很多的 medical advocates 就好多这个医学的这样去论断啊，就说啊，这个超过74岁以上以及呢低于40岁以下的女性是没有必要再去做 cancer screening， 这个癌症筛查的啊，当然后人家问你的就是那普遍以为是怎样的， 普遍以为是有必要去做， 对，没错，那就 it's a must，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做的， 对， 所以这个点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好啊，是我们阅读考试必考的点， 好，非常的重要啊，咱们要考级的同学在这里注意了，当然平时生活中的大量的阅读也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些词语， 没错， 哎，咱们还是得知道，所以 contrary to something 就是与什么东西啊相反的， 相反的，对， 好，这是第一个词啊。 那么这个里有个介词搭配呢，就是它的后面有接上 to 啊，好多同学以为一说相反就是 against， 不是的，它只能接介词 to。 好的，也记住了，这就是一些要点。我们来看第二个词语 contradict， contra 加上一个 dict， 那现在要搞清楚这个 dict 是个什么意思哈。 没错，那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 dict， 通常呢它表示的意思是说或写这样的意思，比如大家以前学过词吗，叫预测，叫做 predict， 哦 predict， 对，这个词当中的 pre 呢表示之前，那大家看看我提前就能够写出来说出来的是不是就是预测呀，那么大家再想想字典英文怎么说啊， Dictionary， 那这个词当中的 dict 是不是就是说和写的意思？ 哎，没错，哎， 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有 dict 的这个词根的单词都跟说和写相关。 哦，你看看这个 dict 原来是说的意思。 对，那大家再想想这个独裁者怎么说？ 独裁者 dictator， 对不对？ 哦 ，dictator。 那你想想，这就是我说什么就去听，这不就独裁吗？ 发号施令的人。 哎，您说太好了。 看来啊，这个 dict 是说的意思。好了，相反的说，那还不简单吗？说反话， 对，说反话，我跟你杠一杠， 杠一杠，跟你反驳。 对，所以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讲的与什么是矛盾的，与什么是相反，这样的意思了。 哦，所以反着说来喽，就是 contradict。 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动词。 哎，大家注意哈，重音在后面 ，contradict 要什么？要强调后面那个反说。 哎，对对对， 反驳、驳斥、批驳的意思。 对，我们都知道，大多数情况下，动词呢要往后去甩重音。当然，您不能甩成 contradict， 因为这个 contra 它是一个词根，所以你不能把它拆开。 哎 ，contra 是一起的 ，dict 是另外一部分，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好，就是说呢 ，say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else said is wrong。就说别人说的什么东西啊，错的。 对 ，that the opposite is true， 然后呢，跟别人说的那相反的，它是对的。 没错，没错。 比如说，来个例句吧，说整个晚上， 她说什么，她丈夫全都反对。 哎呀，你看这关系啊 ，all evening， her husband contradicted everything she said。 这个里面的 she said 其实是一个后置的小的定语来修饰前面的 everything， 就是， 对吧？ 这女生说的一切， 她的丈夫呢全都 contradict。 对，所以 contradict 后面啊直接接 something 就好了，反对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反对人，对不对？ 对，没错。 你看 ，you have just contradicted yourself。 哎，你怎么跟你自个儿说的都是自相矛盾的呀？ 啊，就是反对、反驳你自己了。 对， 那就是什么？打脸了。 哎，对，没错，没错，自己打脸了。 打脸了，就是 contradict yourself。又刚才不是自己说一套吗？哎呦，现在怎么自相矛盾了呢？ 对对对，那么大家一定注意哈，就是这个单词呢，它和刚才的 contrary 不一样。刚才这个词是一个形容词，后面需要接介词 to。 对， 这个词呢是动词，而且它是及物动词，直接挂 something 就可以了。 对，你得反对什么？前面那个呢是 contrary to something， 与什么相反？ 对， 这里直接反对的是物或者是人。 说的太好了 啊 ，contradict。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过呢，如果大家按照这个事物的发展规律哈，其实都知道，就是所谓的打脸，它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它就是某一个时间段当中的事情。你比如说牛顿定律，你放在宇宙里，它就不适用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追求真理是永恒的，你也不要怕打脸，因为很有可能在另外的一个系统当中，确实就要被打脸。 驸马这经验多，经历多，人生经历多， 经常打脸是吧？ 啪啪的。 啪啪的， 又开始了。 但是证明我们富妈是一个有什么、有探索精神、有创新精神、有自信的人， 有自信是多系统人类是吧？ 富妈这人不错哈，值得信赖。 再说就是脸皮厚的意思， 值得信赖，有诸多优点， 好， 诸多优点 啊、嗯。 再来看第三个词啊，叫 contrast。哎、这重音又变了，哎、变到前边来了， 对 ，contrast。 嗯 ，contra 都拎出来了，后面就剩一个 st 了。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反复讲过的 ，st 表示的是站立的意思 ，stand。 对，没错。所以你看这个词很好玩吗？我站着，我站在哪儿呢？站在跟你对面的这个地方。那言外之意不就是你到这边说，我都到那边说，我跟你是完全相反，完全对立，我跟你做对比，做反差， 我反着站。 对。反着站， 我反着站，我面对着你站，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对，反正跟你就是反的， 就是反着的。 嗯， 那咱俩就是一对比。 对，这个 咱俩就是一反差。 这个词呢，在我们的六级的实物选识里面考过一次，他就说啊，科学家呢去分析了一下，鲨鱼的眼睛当中这个 retina 就这个视网膜，结果发现鲨鱼的这个视网膜当中啊，就那个色素还是什么东西，它是单一的。就它只能够看到黑色、白色，就这两种，或者是中间的灰色，它别的颜色看不到。所以科学家就说呢，如果潜水员到这个海底以后啊，不能够穿个什么红色的泳衣、黄色的泳衣，因为那个 contrast 那个对比度太大了，那鲨鱼就把你看到了。 哎呦， 哎，所以你一定看什么呢？就是你也穿个跟海的洋的颜色差不多的，它就会把你看成是透明的了。 哦，把你看成是透明的。 对，所以这个单词一定要背一背 contrast 啊，它首先可以表示的是对比、反差、对比度，它还重要的就是颜色方面的这个反差对比， 而且是一种什么呢？明显的差异啊，是明显的对照对比。哎呦，这反差太大了， 对， 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这种。 而且尤其是就是在两个或更多的事物当中，它的特质不一样，非常明显的一种差异。 所以它是一种 difference between two or more people or things that you can see clearly.When they are compared or put close together. 你看放一块几个当中，这个东西完完全全跟别的不一样。 就截然不同。 对。 就特别有辨识度。 哎，他们说把我放在人群里面辨识度特低。 低低的。 低低的，对。 萌萌大低低的。 没有什么辨识度。 就人堆里就找不出来了。 找不出来了。 我不也是吗？都一样啊，我们都一样。但是有些人他就不一样。 啊，你要把姚明放在人群堆里，那绝对找出来。 对，他的这个身体特征不一样，有的人他的个性特质不一样， 那 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所以啊，就什么呀？ contrast 都是一个 contrast， 对， 它就是一种鲜明的对照。 对， 这个词用法呢，主要是 between A and B， 就是什么和什么之间的差异。 哎呦，对。金丁老师您知道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非常明显。 这就是咱们学英语的同学最要会的一个句子了。就说呀 ,there is an obvious contrast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East and West. 哎，您看看他说是明显的差异，他前面还接了一个 obvious 这个形容词儿，对吧 ?obvious contrast, 您看后面是 between A and B, 东西方文化。 超级强烈的，超级明显的， 对啊， 各个差异。咱们节目当中呢也介绍过很多了，处处都不一样， 还真是、 就不一样。好，当然你说老师那截然不同有没有英文的说法呢？有，叫做 in marked contrast 啊，这个 marked 就表示的是做了个明显标记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明显的， 哎，就是明显的、显而易见的，有时候截然不同 ，in marked contrast， 真好。这个表达你看用 in marked contrast， 那个介词 in 很好 ，in 很好哈。同时呢，大家注意掌握啊 ，contrast between A and B， 它一定是两者之间的对比和对照，对不对？所以这个 contra 的前缀呢，我们用三个小词举例了，说明叫做反对、相反。 对，还有这个对比反差啊。曾经我看过一个心理学的文章哈、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的个性非常强烈，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的情商不是很高。对，因为人什么时候是最安全的呢？大家看，就像很多的动物，他是需要有保护色的，他能够融入环境，这是很聪明的人。因为你都不会融入环境，比如对吧， 那这个动物可能就很危险了。 嗯， 所以为什么你说我要融入到这个人群社会当中呢？其实很说白了就是模仿别人的行为。 嗯， 你模仿的越好，看不出你的个性，那你是安全的。 嗯，你就是大众的普通的 normal 的。 对， 你注定当不了那出类拔萃的。 所以呢，那个李敖大师不是说吗？最聪明的人什么呢？就是在该和大家一样的时候一样。但是在你进行啊需要你的表现的时候，你要出类拔萃。 嗯，有眼力劲儿。 哎，对对对，就这意思。 所以还是情商高的， 情商高 的表现。 哎， 该出头的时候就得出头。 嗯， 该隐遁的时候就得隐遁。 对，所以这人也是from something too much to something too little 可能比较好一些。 哎，是吧？哎，听到这种小词就真有意思。 对， 你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它就是有一种哎一种变化。 变化 的意味在里面。 哎，真是。 看下面一个叫 counter、counter 也是我们看到很多词 counteract、counterpart 那这 counter 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它和这个 c-o-n-t-r-a 这个 contra、一样，它也表示的是反、相反、作对这样的意思。 哦，也是相反作对呀、那这相反、反对是个什么反对呢？我们看第一个词 counteract。act 就是行动嘛，对不对？ 对，那在这个咱们说文解字一下，不就是和你的这个行动是完全相反吗？ 那就是反对的行动。 对， 那就是抵制。 抵制，反抗。 对抗。 没错没错， 抵制对抗，你看看这个动作、 这个词儿又在我们的考当中出现频率太高了。您看咱们的互联网上是不是很多暴力， 对， 不文明的现象， 没错， 等等，那我们干嘛要抵制这些东西？ 没错、你说生活中充满着压力与紧张、那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去抵制压力紧张啊，我们要去缓解压力和紧张。 哎，没错， 那也是一种抵制啊。 对呀、就是 抵消啊。 对啊， 是是， 你像今天老师老损我，我得抵制啊、所以我只能微笑。 这骂是夸是爱， 让大家去评判吧， 大家评判吧，大家因此啊更爱富妈了。 哦，我就是抵制我们的 counteract 了。 大家富妈，您不说这一句吧？ 啊， 大家都爱你， 都爱。 你看您一说这句吧，大家都爱我了。 哦，没事儿，爱谁都行，爱我们的 PK 台更好。 看这句话啊，说这些训练动作呢。它旨在啊缓解压力与紧张。 嗯， 所以咱看看这缓解啊，还真不一定非得用那缓解那词儿。 我们以前学那个缓解叫做 relief， 对不对？ 对，你看人家这缓解、these exercises aim to 旨在。 好，旨在大家注意啊，叫 aim to。那么这个 aim 呢有两个表达，一个是 aim to， 一个是 aim at。那么 at 的后面呢需要接 something 或 doing， 那么 aim to 接的是不定式结构。 To do something。 旨在干嘛呢 ？Counteract the effect of stress and tension。 啊，他说的是呢，要去 counteract the effects 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影响呢 ？Of stress and tension， 这个紧张和压力的这个影响，我们要把它去 counteract 缓解一下。 哎，对了，哎，你看缓解原来用 counteract 啊，真是哈， 对抗疗法。 哎，对对对对啊，或许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 relief 的话仅仅是用缓解， 嗯， 它可能还会就是 something remained， 还会有的， 嗯， 但是你要用这个 contact， 就是那个我要彻底的要把它解决掉， 嗯 啊， 就是 relief 呢，就是它可能 减轻一点， 减轻一些些，对，好 counteract 呢，就是有点。以毒攻毒的意思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刚才我来早了，和咱们导播老师聊天也是，说是那个瑜伽呀，就是能让人缓解。你要是练十分钟，那可能就是 relief。但你要是练的这个非常穿透了，那可能就是这个词 counteract 了。 对，你看有的就是把你自己内在的能力调动出来，缓解压力嘛。 是是 是吧？ 是。 有的他直接就是顺泄就泄下去了，好像啊压力就给他发泄完了。有的是产生一种力量，然后再给这个压力进行对抗。 对。 对吧？包括你自身，你如果说你拥有智慧。对吧？你压力来了以后，你就能够克制住这个压力。是不是？ 对对。 那你没有智慧的，你只能说，哎呀，那我去购点物吧。 哎，对对对， 购点物吧，让心情好点。 是 啊，吃顿大餐吧，让心情好点。 是是是， 啊、这是 relief 的方式。 对，这个有一个心理学家还说，就是你去 counteract 你的这个 stress and tension， 你的那个做法 其实不同的做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持久性。 嗯， 那么像您所说的，用智慧去 counteract 你的这些压力，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是不一样的， 嗯， 对，这是不一样的。 对， 看小词里面啊，小词里面也有学问，嗯， 对，有学问。 但据我所知，富妈一般来讲都是买衣服 啊， 富妈一般主要是买衣服， 买衣服购物， 购物。 那都不是给我买啊，那都给别人买啊。 富妈特别喜欢带着别人去购物， 哦，啊， 看别人购物，她心里特舒坦。 哎， 她每次骗我去购物， 嗯， 我一点都不买，然后就跟她 counter， 就跟她 counteract， 嗯， 我就看你买，你看我买，嗯，结果咱俩都没买， 都没买， 喝一瓶柠檬水走了。 对，哎呀，然后你知道那些商店那些人啊，嗯，恨死我们了， 都是杠精，都是精， 都是精， 都是精。好，嗯，再看下一个词，叫 counterpart， 嗯， 加了一个名词 part， 部分哈，啊。 对，那 part 我们都知道表示部分啦，所以这个 counterpart 啊，很显然就是那个有一些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彼此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说对应的人或物。 哦，这里它指的是一种对应。 对，没错， 啊，有左手就有右手， 嗯， 是吧？左手和右手是对应的，嗯， 对， 对， 啊。那我跟大家来讲另外一个句子，大家就知道这个词有多么重要了。在我们的六级的考试当中，曾经出现一道题，他说呀，没有多少人呢愿意把现在和过去去进行交换 ，trade today， trade future for today， 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过去大家活得不是特别好，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汽车工人，哎，就不愿意把这个未来和现在或者和过去去交换，因为过去的时候挣得少啊，现在你看这个你的社会的保障都比较好。还有一种人不想回到过去，就是有色人种。哎呀，他说啊，在当时的时候，一个白人可能挣多少钱，但是一个职位相当的黑人可能只挣到相同的工作量的 40% 的薪水，所以黑人也不想回到过去。这个职位相当的，也就是说啊，差不多的，像你所说的左手右手不也没有什么区别吗？ 哎， 就这个感觉就叫做 counterpart。 哦， counterpart。 对，所以您看，如果这个词你不了解的话，四六级绝对是抓瞎的，你看不懂。 你看很多呀，你比如说同款的男款鞋。嗯，然后它的 counterpart 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女款鞋。 哎，没错， 这种就是对应物啊。 对应物 ，a person or a thing that has the same position。你看，它有一样的地位， 嗯 ，or function 一样的功能。 对 ，at somebody something else in a different place or situation。 用的最多的就是同级的官员， 哎， 同级别的。 同级别， 你比如说外交部长同中国的同级官员举行了会谈。 嗯， the foreign ministry a minister held talks。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对 ,counterpart 来了。 对，所以您看刚才我说，那我也是部门经理，他也是部门经理，只不过我是白人，他是黑人，但咱们都是职位相当的，就叫做 counterpart。 职位相当，同级，哎，大家是吧？ 嗯。 彼此彼此， 哎，对对对， 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就 门当户 户对， 对 啊，左手右手 ，counterpart 就是这个意思。 嗯，所以希望大家一定把这个单词记好啊。还有，我们都说，世界两大这个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对 吧？对，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应该是合作的伙伴，而不应该是这个相互 魂斗罗 啊，魂斗罗，对对对，没错，所以也可以叫做 counterpart， 同级的， 嗯， 相似的， 嗯， 类比级的。对应的人或物都叫做 counterpart。 说的太对了。 刚才说那个什么男鞋女鞋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The women's shoes like its male counterpart。哟，你说这个 male 男性的 counterpart， 男性对应物是什么呀？ 那就是女性了。 对呀，啊，女鞋男， 啊啊， 男鞋。男鞋。 你在说什么？反正我跟你在一起说。 女鞋的 对应物是 男 鞋。男 鞋 对对，没错。 东邪的对应物是西毒，就是这样了，对不对？ 就这样了。 女男款鞋跟女款鞋是对应物。嗯， 对，金星的对应物就是 不好说， 不好说，对，不好说， 不好说。 猫，我就是猫。 不是啊，co-host 的就是对应物嘛， 嗯， counterpart 又是同级的嘛， 嗯，是是是， 对吧？并列的关系嘛。 对对对。 此时此刻，在这个点上，14:29，嗯，就是富妈。 4:29， 14:29， 没错 ，counterpart， 嗯， 就这意思 ，co-host 也这意思哈。 对，对， 好了，很好，我们时间掌握的很棒。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下面的一个新的词根的学习了， 重大的地字头。 哎，对， 这地字头啊含义挺统一的， 嗯， 都是这些去除、取消、否定、反、降低、减少、分开、离开等等之类的。 反正你有没有感觉到都是那种冷色调， 冷色调，而且呢脱离中心。 哎，对，没错，脱离中心， 脱 离组织， 脱离组织，脱离中心的。 对， 好，因为这个生活中有很多地方啊，它也是一种道理，对不对？ 嗯， 它确实是要脱离的。你比如说，你身体里长个肿块， 嗯， 咋着留着吗？ 那必须得让它离开， 必须得去除啊，是 不 是？好的留下，坏的去除， 新陈代谢， 对吧？ 嗯， 哎，这不叫什么趋吉还避凶呢？ 哎，对，没错， 这个就是避呀、啊、躲啊、去啊、消的意思。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它为什么这个词根这么的普及啊？它有这么多的含义。那因为我们呢，像今天晚上所说，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太普遍了。 对，你高兴的时候高兴，你有充满希望的时候有时，那你绝望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时啊？ 嗯、您说的太对了， 对吧？赶紧来看我们的第一的第一大重要的意思，就是 去除或取消、 灭了。 对，没错， 灭掉， 对， 去除，拔除， 嗯， 取消， 没错。 来看第一个单词叫 desperate。 嗯，这个单词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课的时候配了一个图，这个图呢就是一个皇后娘娘，然后呢一边哭一边说、嗯、臣妾做不到啊， 做不到。 对，为啥做不到呢？那皇上不喜欢你了吗？你失去信任了吗？那你的一切的希望、你的未来、憧憬、生活是不是都没了呀？ 都没了。 对呀、啊、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了。 哎、啊、desperate， 听到这个词， 嗯， 可是您看那个des， 你看 de 是个前缀吧？ 对。 那你看中间这个怎么解释 ？spe 是个、啊、sper 是个什么、 哎？这个就是刚才和大家说的 sper，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期待或希望。 哦，是一种希望的意思。 嗯、那后面的 ate 呢？咱们都讲过了，是个形容词后缀，对不对？所以您看看人呐、啊，那必须得有希望才能活着。当希望离你而去，是不是人就要绝望了？ 对呀、啊，我们以为希望只是一个 hope 这个单词， 嗯， 其实像这些词根里面，大家来记一记啊、嗯、sper， 嗯， 那个单词叫 prosperity， 还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prosperity 不就是那个繁荣昌盛吗？ 对，没错。嗯，我呢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词根表，这个 sper 啊，其实呢它还有一个真实的含义，就是繁星。 繁星， 哎，繁星就是 star， 繁星。 哇，仰望星空，那不就是意味着希望吗？ 对，那这个繁星为什么它又等于希望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欧洲文化是起源于海洋文明的，所以它陆地很小，它是不是要往这个未知的地方去啊？ 希望都在远方。 对，那它怎么能够到远方呢？它得看个星星，它才能够去导航。 哎， 它才能定位。所以这个 SPR 啊，大家就记住它是希望，但它的变体是 STAR， 是繁星，都表示的是希望上的意思。 哦 ，STER， 对 ，star。 其实等于这个 SPER 哦， 所以就记住了 spur star， 哎，都是 好像都是希望的意思。 对， 好，那么我们来给它去除掉，好不好？ 好， 去除掉， 哎，把希望去掉， 叫 de 加上来了， 嗯 ，desperate， 嗯 ，ate 就是一个动词的一个动作的后缀， 对，没错， 那就是去掉希望。 对，我曾经读过一本心理学的书，它里面就写如何能够对一个人施以权力。就如何你能展现出你对他是有权力、有控制欲的，有几个点。第一点就是侮辱他，第二点就是不要让他有希望，第三点让他永远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嗯， 所以你看这个词确实是符合这样的一种心理预期哈。 你看这个 desperate、嗯、这个单词，它的一个核心的含义就是 feeling or showing that you have little hope， 几乎你没有希望了， 一点没有希望了。 而且不仅是没有希望，而且是因为绝望，你是不惜冒险的， 嗯， 你是不顾一切的，你是拼命的。 对，没错。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desperado， 什么意思、啊、 亡命之徒。 对，亡命之徒。那这 O 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阳极的以人的为含义的一个后缀，所以就是这个没有希望了，那就不顾一切的人就是亡命徒， 就是拼了， 拼了。对， 你看犯人因绝望而越来越胆大妄为， 嗯 ，The prisoner grew increasingly desperate. 我们都是 grew 后面的接上形容词，就是越来越怎么样。所以这儿说的是犯人呐，现在越来越绝望，然后就胆大妄为起来了。 对，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哎，对，还有那个小燕子不也说吗？什么要杀要剐，什么什么什么，就一个脑袋是吧？ 意思就是就没什么可丢失的了， 哎， 对吧？两年来销路不畅啊，店家呢是不惜冒起险来。Stores are getting desperate. Getting desperate 就是已经是这个绝望到可以拼了命了 啊，可以 冒险了。 After 2 years of poor sales, 你看两年的这个销量都不好，那可不。 所以你看到就很多就是人啊、动物啊，就在绝路的时候啊，他会表现出一些很本能的行为。 对。您看今儿还真巧哈，我最近这个心理学的文章啊还真是没白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迷恋心理学。这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他会做出两个很极端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我们说的我就怎么说，就是顺应这个环境了。 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躺着。 躺着了，对对对，那我就这样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那就要开始反抗。哎，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哈，您在遇到困难，在遇到这个觉得自己 逆境的时候， 您是采用哪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它？ 对， 啊， 你看，这说到这儿，说起咱们皮克台的一位听友是吧？大学因病退学了，没办法读书了。 哎呦， 在山坡上做农活的时候，每天听皮克台的节目学英语。这就是驸马所说的那种特别励志的第二种。 哎，对，没错， 不认命， 不认命，我非得跟你较较劲， 很棒。给这种同学，我们真的要点赞。 是， 说出来也让大家以他为榜样学习学习。 你想，我第一干农活很辛苦，第二干农活，那大家聊聊天啊，唱唱歌呀。 对呀，本来就觉得说啊，你看生病都剥夺了我求学的希望了，我都没法上学了，那索性就不上了呗。 真是 不行。要学习， 绝地反击， 就是这意思。 Desperate， 大家记得这个词 ，D E 去掉希望，生活去掉你希望没关系，自己还得给自己希望， 点亮希望。 对，好，继续来看第二个词，好，这个是 D E 加上一个 spare， spare， 好，这个词啊也很重要，大家看是不是也是一个 S P A。这是 SPAIR， 对不对？ 我怎么瞅着跟刚才那个 spur 长得挺像的？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就这个 SPER、SPAIR， 其实他们都等于 STAR， 就是星星，那就都表示的是希望。 星星这代表着希望。 哎，星星知我心。 超级 暴露了 您。大星星啊，远方的星星代表着希望。那这个 DE 是去掉，又是去掉希望了 啊， 没了希望， 那又是绝望了， 又陷入绝望了。 对， 那这个注意这个读音是 despair， 它要浊化，它不是 despair 啊， 它一定是 despair。 但是您看，在音标里写的是清辅音 p， 但是要把它读成浊化音波，对吧？ 对， 嗯， 看。这个 despair， 这个 despair， 跟刚才那个 desperate 有相似之处，也有啊，也有不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最大的不相同之处，可能就是在于词性上。 还有就是前面那个呢，他要去拼命，这个呢，绝望。 那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种，就在哪儿？什么跌倒 就 躺，就 是他完全就是形容那种绝望的状态。 对， 绝望的状态。你比如说发出了绝望的叫声，She uttered a cry of despair。 你看 a cry of despair， 就 cry 就是叫声哈，这个绝望的叫声，他已经不反抗了，我叫一声我认命了。 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 a cry of despair。 是， 好，深深的绝望使他痛苦不堪， a deep sense of despair overwhelmed him。 这个 overwhelmed 就表示让某人已经压垮了， 击倒了。 对，所以这儿您看看 a deep sense of despair 就是非常深的那种很痛苦的绝望，让他已经是无法再站立起来， 极度的绝望。你看他被逼的走投无路，最后卧轨自杀。Eventually driven to despair。 哎，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表达哈，就是被驱赶着已经到达了绝望的边缘， 被逼了。 对， 被逼到 driven to despair， 走投无路。 He threw himself， 把他自己丢进了 under a train。 放在那个轨道上哈， 对， 卧轨自杀， 好惨，你看这个好惨， 嗯， 所以这种绝望就是 the feeling of having lost all hope， 嗯， 人生就是完全处于绝望境地当中， 对， 其实啊， 嗯， 人生中根本没有真正的绝望， 嗯， 所有的绝望当中，它都是隐藏着生机的。 哎呦，您说太对了， 是吧？ 哎，就像 大家不要轻易说自己啊，我走投无路了，我怎么着，我真的没办法了。 嗯， 那是因为你没去想，你去想还是有办法的。 真是真是，所以我们总说危机危机，有危才有 机。 哎，你这个危机，你看它就是这个意思。那绝望，你看绝就是没了，望就是希望。那你把绝给。让他有望，那不就不绝望了？ 对呀，所以大家呀，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境地啊，你觉得自己的遭遇很糟糕，很糟糕也好，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很惨了，完全没有希望了， 嗯、 想到要去结束生命了， 嗯， 根本不至于， 不至于， 绝对不至于、 嗯， 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希望的。 对，您呀，多跟朋友们聊聊天，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旅个游去，哎，说不定您就找到生活新的希望了。 实在不行，微信那个微博上找找富妈聊天。 哎呀，对， 富妈跟大家聊个五块钱的，马上世界焕发光明。 哎呀，我还有这功能， 富妈功能多着呢，multifunction。 好嘞，好嘞， 是吧？ 多功能。 就说到这个 desperate 和这个 despair，、 嗯、 这些单词跟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是吧？ 啊、嗯嗯， 很有意思。 对， 再来一个、 嗯、 detect。 好，哎呦，这个词太重要了。它里面有一个词的前缀呢，就是 de， 咱们刚才讲了，就是去掉，对不对？那您看后面那个 tect 了没有？ 哎，关键是这个 tect 是啥意思、 啊？这个词啊，它其实表示的意思就是遮盖，遮盖这样的意思。 哦，遮盖， 就把什么东西藏起来， 藏起来 ，tect，tect。 嗯，比如我们以前学过一个词叫保护，怎么说呀？ Protect， 那您想想，把东西放在它前面，是不是就要保护它呀？ 哦、提前盖起来。 哎，对对，没错， 保护且藏起来。 对对，所以这个 tect 呢，它就是遮盖。那您看看这个 detect， 它遮盖了吗？它不遮盖， 它去掉遮盖。 对，那不就是让什么东西暴露于天下吗？ 发现出来，把它侦查出来。 哎，没错没错。 咱说那个神探叫 detective， 侦探。 对对，没错， 就是 detective， 就是去掉遮盖的那些遮遮掩掩的。 对，没错，没错， 把它侦查出来。 嗯，那这词儿，我相信朋友们可能初中就背过，但可能您还真没想到哦，原来它还有这么一个讲头。 哦，原来是去掉遮盖的意思。 对， 你看，侦查、发现、查明都是啊 ，discover、notice。Especially something that is not easy to see, to hear. 嗯， 尤其是那些不明显的，不是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的东西。 哎，然后嘛。慢慢的，我就把它弄出来了。 哎，对，侦一侦，查一查 啊，对， 哎，仔细去分辨。 因为你要把它的这个表面的东西给它拿下去嘛。 哎，你比如说，能侦查出来的叫 detectable， 嗯， 啊，能侦查出来的， 嗯， 对吧？ 对。 所以你说这种声音啊，人的耳朵几乎是察觉不到的。 嗯 ，the noise is barely detectable。By the human ear， 这里的 detectable 啊，就是能够侦查到的。所以你看，前面的这个 barely 呢，是一个半否定词，就是几乎不的意思啊。所以这样说的就是几乎是察觉不到的。 对， 嗯， 好，还有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什么，查出早期查出疾病啊啊、 嗯、 ，the tests are designed to， 哎，这些检查呢是被设计来 detect the disease early。 哎，你看这个这样的一些 test， 这个检查，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是要早期查病，所以我们总说这个疾病啊叫做预防， 防患于未然， 对，而不是治疗，对吧？您平时注意点身体，多防护一下，可能对身体有好处了。 对呀、啊，所以这个 detect 它就是有那种什么。要去侦查一下、嗯哎、用仪器去帮忙查一查， 哎，对对对， 是不那么明显， 对、 啊、detect， 没错， 大侦探 detective， 对对。所以您看还有那个地雷战吧，以前看的电影是吧哈，哎，我得侦查一下看哪有地雷， 对，都是去给它去除 上面的遮盖， 对 啊，让它水落石出嘛， 对，就是 detect。 嗯， 好，这是 de 的第一层大含义哈，就是表示去除跟取消了， 对， 去除取消了啊， 对， 希望啊，去掉遮盖啊。好，再看它的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否定和反的意思了。 嗯， 就是反方向。 对， 那其实所谓的去除让我们感觉到也是有一种相反的感觉， 离心的感觉。 哎，对， 离心的。 对，所以这个第二呢表示否定和反意思也差不多 一样。你看这个 decompose， 嗯， 我们现在说 compose 本身啊， 嗯， 我们上上节课学了 com come pose 在一起摆姿势， 对、 啊、compose 一起摆姿势什么意思？ 就是放置啊， 组成啊， 对， 哎，组成啊，合体啊等等。 对，那这个词呢，它前面有个 de 了，它就表示分开了，否定了，那就是不组合了，是不是？ 那就是分解， 对，分解分离了。 所以这个 decompose 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腐烂， 对， 意思 是尸体的腐烂。 食物啊，废物啊，啊，腐烂的时候叫 decompose，、 嗯、 因为它是分解，它是解体。 对 ，to be destroyed gradually， 它是慢慢的被毁坏。 嗯 ，by natural chemical process， 是被自然的一种化学变化。 嗯，逐渐的去给它分解掉。 分解掉。 对， 说正在腐烂的尸体叫做decomposing corpse。 这个 decomposing 就是。正在分解的， 对，废物在腐烂时候 ，as the waste materials， 废物 waste materials decompose， 在这个废物哎正在分解呢， 对，就是分解、嗯，所以它就是一个形容分解一个这么样一个动词，它没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分解。 啊、还有您看，现在就说那个塑料是吧？它其实我们知道塑料袋什么的，在自然界很难分解的。对吧？ 嗯， 那最近我看一文章，触目惊心啊！那没法分解，烧还有空气污染，怎么办呢？特别简单，我就把这个塑料啊，运用什么机器给它磨成你肉眼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像粉尘一样的塑料沫，撒到海里去。然后到最后那个什么海洋生物啊，那个它也看不见，它也摸不着，也没有味道，就全部吃掉了。啊，就是说现在在一些这个深海发现的鱼的身体里面竟然都有这些东西。 你看看。 嗯。 这就是咱们啊，哎呀，真是太不注重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对，你很聪明吧，但最后这鱼最后还是人把它吃掉啊，又回到咱们的肚子里去了。 你看看。 很难 decompose 的东西。 不能分解的。 对。 这就是分解这个单词。好、 嗯 啊、最后再学一个叫 destruction。 嗯。 destruction， 听着怎么那么像construction。 哎，您说太对了，其实他俩是一家子。这里的struct 啊，它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建造， 就是那个 struct。 嗯， struct 是建造、 嗯、对。最近哈，我们都知道在经济领域呢经常有一个事情就叫做基础设施建设。那个基础设施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Infrastructure， 对不对 ？Infrastructure。 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 struct， 它就是表示建筑、建造这样的意思。那建造当然是从无到有，我们让这大楼建起来，是不是？可它前面是 de， 那就是把这个建好的楼怎么着啊？ 啊？ 再给它破坏掉？ 这个破坏掉啊？ 对。 哦。 嗯。 建起来的东西给它破坏掉？ 对。 那就是与建造相反了。 相反，嗯。 那就是摧毁、毁灭以及破坏， 没错。 所以它这个，它其实就是跟建造相反 的 那个意思。 嗯 ，the act of destroying something， 把东西给毁掉。 the process of being destroyed， 啊，或者是要毁掉什么东西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就是毁灭的意思哈、 嗯。 我们来看，对什么？ 热带雨林的破坏。 这个好 ，the destruction of the。Rainforests， 嗯，那这个 rainforest 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热带雨林啊，我们不用非得去说那个 tropical 啊，就是 rainforest 就可以当热带雨林了。所以这个地方，您看 destruction of， 那就是什么什么的破坏。 嗯，现在我们在这国际事务当中啊，听到的非常常用的一个词组叫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嗯、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嗯、 叫做 weapons of mass。destruction， 也就是说 destruction 这个词呢，它就已经把它理解成是大规模的杀伤。所谓那个杀伤不就是破坏吗？ 对、嗯、你想这个 weapons 就是武器嘛。 嗯， 什么武器呢？ mass 大规模的、 嗯、 大众的 destruction 杀伤性的， 对，没错 ，mass destruction 这是杀伤性武器， 说的太好了， 杀伤破坏，它不就是摧毁吗？ 对， 摧毁生命吗？ 对对， 对吧？ 你像那个什么核武器呀，还有一些这种化学的毒剂等等，都是这种大规模性杀伤性武器， 都叫做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嗯， 这个大家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 嗯， 在看英文报道的时候， 嗯， 常常见到， 是是，没错。 啊，带来死亡与破坏的海啸， 嗯 ，a tidal wave， 什么样的 wave 呢 ？Bringing 叫 bringing death and destruction in its wake， 对，带来了这个死亡和破坏的海啸，是吧？这个后面一个小的词组呢，叫 in its wake， 这个在我们之前英语知识的书里是讲过的，它其实表示就是接下来的，然后或者就是我们说的继续走下去的这样的意思。 哦， 嗯，所以你比如说 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就是这件事情接下来会怎么怎么样。 哦， 嗯， 好，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特别有趣的词组，叫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你来吧， 这个播下自我毁灭，先说自我毁灭吧。 嗯 ，own destruction 啊，就是自个儿的毁灭。 好 ，sow the seeds， 这播种 ，s o w 播， 嗯 ，seeds 种子， 嗯 ，sow the seeds of its 自个儿的。 Own destruction.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啊，这个 sow the seeds， 它并不是这个写句子的人自己说的，这是一个很地道的一个英文的表达，在雪莱的《致英格兰人民之歌》当中也谈到过这一点，播撒自由的种子吧，就这个意思。 嗯，那就是播什么种子？ 对 ，sow the seeds of 什么什么什么。 嗯啊，就是后面那个有点意思，叫自我毁灭啊，own destruction。 对， 对吧？ 我以为是 self destruction， 哎，所以它不是吗？ 对， 叫 its own destruction。 own destruction。 sow the seeds， 播种可以这么说。 嗯， 好，你看，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 de 的词语表示否定、反。 对， 其实也跟前面第一种啊，第一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没错， 这个 de 很重要，它一共有四大含义。 嗯， 今儿个咱们先讲前两个。 是。就是去除、取消，还有否定、相反。 嗯，对啊，这个 desperate 是吧？ 对 啊，这个去掉希望的，而且这个希望它是亡命之徒的那种希望，它没有希望以后，它就进行拼命的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 就不顾一切的那种， 不管不顾的。 对，没错，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是是 这种。 嗯， 啊 ，despair 也是这个意思哈， 失去希望就绝望， 但是这个主要是强调。绝望的状态， 就是很悲观的状态， 走投无路的状态。 对，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千万别以为你自己有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嗯， 好歹你是个人，对不对？ 对， 你是人，你就有动脑筋想办法。 对，就好多同学之前在公众号里问我说：“老师啊，我现在那单词都不认识，怎么办呀？”哎呀，就这种问题，我的气儿不打一处来。我这考试六月份考呢，你现在就背单词呗。他说的就自己绝望了，他不行动。其实你行动一下，你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看，非常的重要啊！咱们这些同学不要到处四面八方问老师，老师的英语怎么学？你先把单词背起来，好不好？ 哎，你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吗？ 啊，微博天天都有啊，天天都有。 嗯嗯， 咱们还是跟同学们说，该听什么，该练什么，该学什么，动手起来。 Action。 嗯 嗯， 好，来把今天我们学习的单词啊，我们来读一读啊，掌握一下发音。Contra 表示反对、相反。 Contrary 相反的。 Contradict 同什么矛盾。 Contrast 对比、反差。 Counter 表示反的、反对。 Counteract 抵抗。 Counterpart 对应的人或物。 DE 首先表示的是去除或取消。 Desperate 绝望的。 Despair 做名词或动词，绝望。 Detect 发现、侦查。 第二种意思呢，表示 否定或反。 Decompose 分解。 Destruction 破坏。 好，大家觉得能不能记住啊？这周这11个小词， 我觉得这个里面你看又有励志的故事，还有很多对生活的启迪，对吧？都融合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课程还是很新颖的。 就是，就连我们自己以后都忘不了这些词语了。 哎，对对，就是这意思。 是吧？一想到以后，觉得这词语吧，充实啊，又饱满。 对， 含义又多，而且你觉得它还有意思，不像以前在书上吧，就一个小词孤零零的放那儿， 是， 怎么也记不住。 所以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课程有意思，不妨把英语 PK 台也告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这个身边的伙伴。 对，推荐给身边的小伙伴，哪怕你一家人在一起一块听呢， 对， 对吧？一个单位的同事在一起，听呢， 形成社会的热潮。 哎呀， 就像当年的渴望一样。 好，这个我就当成傅老师的一个 predict 了， 预言了。 这是一个预言了。 但愿我能 tell the future。 好，预告一下啊，下一次下节课我们要讲第一的另外的一些意思了。就有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它是表示加强。 是，对， 它也有加强的意思。 有加强的意思。 反正说到加强呢，我们前面那个 come、con、core 有很多的加强。对吧？有很多的加强。同时呢，有 di 的前缀，有 dia 的前缀。 对， 都有的。 对，而且这些词好像还都挺重要的。 都重要。 嗯， 每个词也都是有故事啊。行，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哈。有的同学说今儿还是有几个词不熟悉，没事儿，我相信您听完以后啊怎么着都能够熟悉了。 对，没错，多来几遍呗。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老师。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下次见，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奥地利高山滑雪运动员赫尔曼·迈耶。赫尔曼·迈耶曾经参加了两届冬奥会，获得了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一枚。Born on December 7th, 1972 in Altenburg, Pongau, Salzburg, Hermann Mayer is an Austrian alpine ski racer who boasts multiple World Cup titles, 2 Olympic gold medals and 54 World Cup race wins.Meyer started racing at an early age, but when he was only 15, he was actually sent home by the Schladminski Academy for being too small. Even after becoming a champion in Troll and Salzburg, Hermann still couldn't earn a spot on the very competitive Austrian World Cup team. Meyer didn't make his country's national team until the age of 23 in 1996. Though he was a fast, frenetic, and fantastic skier, more still viewed him as too small, too amateurish, and at this point, perhaps even too old to make any waves in the Olympics.Not only would Meyer prove the naysayers wrong at the 1998 Olympic Games, but he would do so in dramatic fashion. The lead-up for the 1998 Games in Japan was very tense,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sheer amount of talent in the skiing category. Though it isn't a platform like the X Games, skiers are still traveling at blazing speeds and need to navigate tricky courses, make hairpin turns, and always keep their balance and width above them. It's an incredibly dangerous activity.And as Hermann Mayer would find out during the downhill race on February 13th, one wrong move can send you catapulting toward your death. On a seemingly ordinary downhill run, where Mayer was making great time, something went very wrong. In an instant, Mayer was flung more than 30 feet into the air, quickly diving toward the barricades below. He landed directly on his helmet.Flipped and tumbled multiple times, ran quickly through two separate safety fences and appeared for a moment to be crucially injured, if not dead.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